情愿的，我终于明白了，爱是无私的，是相互的，是你教我的。我终于明白了，爱是你给的，是我要珍惜一辈子的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时候，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，有两个 顽皮的小孩，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爱情故事。 最爱的小梦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青丝柳雨拆下百年风，沙包比基尼苍白悟空，那时我们是两个淘气小英雄。花落花空，你最最怕冻，白雪层层，我帮你遮风，你给的吻我却还不小梦，我牵着你的笑容，那时候时光悠悠，夕阳重重。再回到那个小梦，那树还郁郁葱葱，只是那花鸟依旧，人已不重。 吊手绢，吊手绢， 气小英雄。花落花空，你最最怕冻，白雪层层，我帮你遮风，你给的吻我却还不懂。 泪几分重不重， 儿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直往南方开，不会太久，让我再听一遍最美的那一句，你回家了，我在等你呢。 靠边

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。 想要告别过去的自己，需要怎样的勇气？心里面总有一个声音，它是那样的年轻。也许有过失落和伤痛， 声音，他是那样的年轻。也许有过失落和伤痛， 哎呀， 那是命运的挑战， 哎呀， 每当夜色淹没了天空， 哎呀， 那是黎明的照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

say la la la la la la,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. 手机贴近我，用体温做回答，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？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，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. 真实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，这时间坠入双人舞，不理彼此慢慢欣赏，还有点烦闷吧。话有些爱加点自己更多想象，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把甜蜜洒满一地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，哦，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。Hot hot baby,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. 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

江上一轮明月，照多少沉浮过往。沧浪之江，多望水茫茫。谁上江上明月，谁听江声浩荡。 走到思念的尽头，我终于 上反复纠缠，我无法躲闪，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，你快回来，生命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